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电话会开。春风一吹响起。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嗨，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晚上好，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的晚上挑战新歌声又跟大家如约的见面。那今天呢，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凉快啊，但是呢，好像据说过两天这个温度可是要持续飙升的。哎，这个还是小话筒好用哈，真的瞬间眼前没有遮挡，我就可以近距离的跟大家互动了。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想看我这张脸。好了，那么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呢，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在这儿为你带来非常给力的音乐现场。那如果要是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OK，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开场过后我们还是要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今天这个嘉宾他们的名字啊，一出来就会觉得哇，简直太闪亮了，所有女生的梦，我可以说他们是九亿少女的梦。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蓝色钻石。嗨， 谢谢，嗨，大家好， 谢谢，谢谢。 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有点气势啊。 然后那个直播平台的各位朋友们啊，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啊，我们是蓝色钻石乐队，我是主唱千玺。 欢迎。 我是鼓手百川 啊，百川， 好，欢迎大家。 对，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啊。对，我觉得两位都可以当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跟我身份是一样的哈。我们今天就聊天，我觉得你们俩的控场能力也不弱呀。 哎呀，其实 对 对对，就是跟你学习，知道吧？ 哎呦，好谦虚呢。哎，我觉得棋逢对手。对，今天我们不要唱歌了，来个脱口秀吧。 可以，对，唱歌加脱口秀，音乐加娱乐化，够吗？ 是的，哎，我觉得非常的棒哈。这个蓝色钻石呢，其实最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组建了，对吧？当时就是你们两个先开始的。 我们两个算 谁的主意？ 我们两个就算是比较元老级的人物， 元老级的 人物，就是这个乐队就是我们两个创办，然后一路走过来，就是经历过很多坎坷吧，然后换了很多成员，然后 就是会有不同的人进来，也有不同的人出去，因为音乐这个行业就是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嘛。 是的， 也就是 也经历过大换血，是不是？ 对对对， 由 A 换成 B， 由 B 换成 O， 现在是 AB。 基本上已经换到 Y 了吧？ 啊，已经换到 Y 了！ 我天哪，你们2013年到现在5年时间就换了这么多啊？ 对啊，然后我们两个是一直都没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包括今天的访问， 你们两个一定特别合吧？ 就是反正比较聊得来，就是 还行。 对对对， 聊得来。首先就是能聊到一块儿，就是首先就是。沟通啊，朋友都没有问题的感觉， 对 脾气啊都了解，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在尤其是在音乐人之间的交往，就是 对， 就首先一点得坦诚嘛，然后就是能够大家做到能够，因为一起玩音乐是合作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要做出好音乐，首先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性格肯定得合在一起才能合作长久，就是如果中间如果经历过换这个换那个，就是老换来换去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比较主力的在，所以说我们两个就算比较主力，就是基本上 主心骨是吧？ 啊，对对对，有很多事情我们会商量，因为原因是我们两个住的比较近，知道吧？然后其他成员可能住东边的，然后住西边的，然后就比较离得比较远，就是平常见面比较少， 对，沟通起来会比较麻烦，是不是？ 对。 那现在这个阵容，因为今天只来了你们两位，然后还有两位是没有来， 对 吧？对， 还有两位就是生病了，然后好，我们贝斯手他回老家可能有点事情。 哦，一个回老家，一个生病了，确实最近这个温度也是有一点点反复无常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身体。但是没关系，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带来，虽然说不可能像乐队演出一样，那样的摇滚现场，但是我们现场可以有弹唱版本。 对对，我们会来 插电的， 插电的一些 live 一些感觉。 是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直播间化成一个 live 现场，这个我们的 live house 的现场就叫做挑战新歌声。哎，其实想想还是不错啊。 挑战新歌声， 对呀、 你是说指现在的中国新歌声吗？ 对，挑战新歌声就是让我们一起 challenge。好，我们一起挑战一下哈。好了，那么就是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详细的内容带给大家，还是先声夺人来献出第一首歌，好不好 ？OK， 然后带来我们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远行》。这 远行 ，OK， 那有请我们这个两位哈、蓝色钻石乐队。一步我们的表演区，这是我们的主舞台。 Okay, okay, okay. 对，好的，下面请欣赏蓝色钻石带来的《远行》。突然间找到了小学报幕的感觉。对，是的。对，还有你刚才那个声音小，大家没有听到你说什么。好，现在大家可以去密切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啊。那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互动呢，都可以跟我们在直播间发弹幕来进行，我都会看得到。然后当然打赏小礼物也可以走一波。开始了，我们的第一首，这个准备好了吗？千玺可以把话筒打开来。 喂。 哎，哇，这个混响好棒啊！好。 OK。 OK， 准备好了。 声音听得很清楚吗？ 很清楚，非常清楚。 OK， 我调一下，调低一点。 好。哇，这个混响是经过调试之后就是不一样了。 吉他听得到吗？ 听得到，非常的明显。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以这种形式为大家表演，然后呢，就是来一首不插电的感觉，这首歌叫做《远行》啊，它是就是它的写这首歌的感觉就是表达一个人的心境和一种心态。 好， 就是啊，大家听音乐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我们先听为快啊，准备好开始吧。 此刻你有冲动，或许也能够让久违的心里慢慢放松，流过泪的心也曾为光阴的消失而离去，很想去远行，找回那已失去的睡梦淋漓。 你的眼泪充斥着对我心中无限的伤怀，正在幻想这世界与你一起停留在原点，但最初你很白是无脑去融进这广阔的天空，接触你的白色去化作为你盛开的太阳，但你是为了你，哦哦哒哒哒，但你是为了你，哦哒哒哒 ，Go。夜空的烟火，随着那晚风一起点燃欢乐。也许能想象那些温暖正在我的心上，你的眼泪充斥着对我心中无限的伤怀，总在幻想这世界与你一起停留在原点，还追逐你的白手啊，去融进这广阔的天空，追逐你的白手去化作为你盛开的太阳，但你是为了你，哦哦哒哒哒，但你是为了你，哦哒哒哒。 蓝色钻石这一首远行，哎呀，这个刚才待会儿千玺在唱歌的时候把那个麦克离得再稍微远一点就更好了。 OK OK， 对，我发现你的声音气息特别的足，所以说要离得远一点，哎，能够展现你声音的更加完美哈。 对，那个立得比较高，我得仰着头。 哦，是的是的。好了，现在两位可以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了啊。对，先这个让我们的蓝色钻石两位稍事休息一下，然后跟大家聊会儿天儿。我们这是 A 现场和 B 现场，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 B 现场啊，这是我们的聊天区，马上就要进行脱口秀的环节。对， 脱口秀啊，有点挑战哦。 啊，有点挑战啊，真的。好，那么现在是两分钟脱口秀，留给我们两位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脱口秀啊。咱俩说段相声吧，要不？ 对，我是场外的吃瓜群众。 其实我们用一分钟来介绍这首歌吧，就是这首歌创作于就是应该是2015年吧，2015年的就是年底的时候。 嗯。 然后写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骑自行车，然后呢？ 是 OFO 还是？ 对， 还是摩拜？ 我从来不骑那种，因为我觉得交押金不划算，知道吗？我有自己一辆跑车。 哇，跑车！我跟你说，只比大奔少两轮。 对对对，就除了少两轮，其他没毛病，其实 是吧是吧？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是非常提倡就是骑自行车的， 对对对， 绿色环保又能掌握时间。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骑车的话，就是也是一种锻炼嘛。然后呢， 可能你在骑行的时候会想很多问题，嗯，就是因为我那天是骑的比较远嘛， 嗯嗯嗯， 然后我就感觉 你骑到哪儿是骑到香山吗？ 这个倒没这么夸张，我就是绕着二环就是骑了一圈， 哦， 对对对，对，就当锻炼身体，因为也是那个天气也还算接近冬天的时候嘛， 嗯嗯嗯，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是在骑车的时候，因为那个脚踏车的频率。哒哒哒哒哒，我就是想，我就一边骑一边哼旋律，我就瞎哼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感觉。然后我突然唱到副歌，就是哒哒哒哒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很开阔嘛， 嗯， 就会感觉很好。我赶紧把手机把它在路边，我就把它唱了一个小样，就是可能不是这个旋律啊， 嗯， 然后录下来之后，我就赶紧回去之后，我就拿吉他把它重新编了一下。 哦，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对，这个就是这么写的。 太听起来 so easy，嗯，妈妈再也不担心我写不出歌了。嗯，但是 那必须的。其实主要是靠那辆自行车，这是。 对，感谢这辆宝马车， 对对对， 宝马自行车。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宝马并不是那个品牌。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就是你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它的灵感来源是不一样的。像音乐人呢，他， 嗯， 可能你随处真的是生活的细节， 对对对， 无意当中就会给你这样的灵感， 嗯， 然后让你写出来一首好歌。 嗯， 而且这首《远行》，刚才我听的时候，就这是不插电的版本，都能给人那种特别振奋的感觉。 嗯， 我在想，如果要是现场，他这个听他的原版，那也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像轻摇滚一样的感觉。 啊，对，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流行和英式的感觉，就是它的旋律是很轻快的，就是给人一种很爽朗、很舒适的感觉。 对，其实像 Britpop 就是这个所谓英式摇滚， 对对对，啊，对。 然后我觉得就听英式摇滚这种类型，好像都会给人一种特别悠远的感觉，好像展现给你的是一幅很远的画面，但是很让你充满期待。 对，阳光积极。 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传达的就是这种，就是。就是要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吧。我们传达的是正能量的音乐，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对吧？ 嗯，是的，对，啊，你看小红心、小蓝手全都出来了啊！ 哎，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支持。 是的，带刺的玫瑰，发了五个小笑脸，还有无数个掌声。然后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送小礼物哈。对，你看今天来了 不嫌多那个。 是，不嫌多，因为送再多其实都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级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钻石，蓝色钻石，这还是稀有钻呢。 嗯， 对，当时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我们两个起的。我们两个有一天就是 晚上睡不着， 晚上睡不着就瞎聊，知道吧？就是 哦， 电话里面就聊了两三个小时吧，就是， 哦， 就说一直想为乐队起个名字，因为以前我们叫信念乐队嘛， 是的， 就是早期 的时候前身啊，信念乐队， 对对，就是我们以信念乐队的名义参加过， 也很好听啊， 对，参加过一次演唱会，就是那次是我们的第一次大型演唱会， 嗯， 就是那是2013年的时候，是在无锡吧， 嗯， 对吧？ 无锡， 对对对， 无锡，嗯， 然后呢，然后我们真的特别紧张，因为那是万人体育馆， 嗯， 我第一次在那么大的场地演出，因为我 怎么样紧张吗？当时效果 我超级紧张， 哦， 然后所幸是我们没有出任何差错，然后表演的非常成功。 嗯，哇，嗯， 对，所以 职业的素养。嗯， 对，因为那会2013年，你想一下，现在都5年了。那会我们还比较小的，就是才二十， 没有，才18岁， 是就是辍学比较早。 没有哈，开玩笑，没有，并没有辍学，也不是18岁，28。 对，然后后来起这个名字的话，就是因为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这个感觉像卖珠宝的，或者说很土或者怎样。其实我 不土啊，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钻石它就是闪耀一颗心，知道吗？ 对。 它代表着一种坚韧和一种坚持和一种忠贞的感觉。 嗯，哇，真的太棒了。 嗯， 就是钻石的含义就用在这个乐队的定义上面。 啊， 我觉得很好，因为刚一听到蓝色钻石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下想到了两个，一个是那个电影蓝色骨头， 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海洋之心， 啊， 就泰坦尼克号那海洋之心不就是蓝色的一个大钻吗？ 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韵味的一个名字。对， 其实他想 一点都不同， 就我们鼓手想出来的。然后我只是跟他复合。 啊， 瞎想的 是因为你喜欢蓝色和钻石。 嗯，这喜欢蓝色嘛，蓝色比较好，因为我穿衣服蓝色。 对，还真是，我就是看你穿衣风格偏爱蓝色。 对对对， 那你性格也是很蓝色嘛，有一点忧郁。 我 深沉。 有时候忧郁，有时候 是 深沉。 嗯， 我都是忧郁 加深沉的综合体。 对，然而在今天的现场并没有感受到。 没有，我就尽量开一点，尽量努力开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安静啊，不爱说话呀，啊，喝个茶。 他爱看书， 看 他爱看书喝茶。 哦，是吗？那一般就是 静下来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就是看书、喝喝茶，然后也就是自己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对， 嗯，好的，诗和远方在你身上结合得很好。 对对 对，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 哎， 这句话总结的最好了，真的。 是的，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哈。嗯、对，怪不得你们的歌都是远行。 对对对，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比较满意的作品，我们就会今天会拿出来给大家表演，这样。 对，其实这张专辑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是吧？ 对，2016年的12月份。 然后2016年12月份，那也是一年多的时间。 嗯，嗯 对, 对。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歌，今天也都在现场准备了。我们还是看在有限的时间内，然后给大家呈现出不同的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哈。好了，那么下面我们本场的第二首歌马上就要登场了。对，第二首要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这首歌叫做《不知名的梦》。 不知名的梦， 对对对， 哇，你们的名字都好有诗意，是你起的吗？ 这个是我自己，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了。我觉得，因为梦有很多种嘛。 嗯，这个一定是做梦时候想出来了。 啊，这个 不相信给他有个定义，这是、 啊、对我因为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 哦，明白了。 对，但是是关于情感方面的。 哦， 对，啊， 好，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梦呢？我们还是听听歌吧。不知名的梦， okay, 不知名的梦，送给大家。嗯、 好。好，再次移步我们的 A 区，就是我们的表演区，声光电准备好。好， 又开始了。 对，这次可以离那个话筒稍微远一点。好，我们的专辑，哎呀，现在我可以展示一下了，大家请看我手中拿到的，这就是我们蓝色钻石的这张专辑，叫做 The Sound of Memory， 记忆之声。然后这上面还写了千玺，怎么就是你的单人照片啊？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发表这个的时候，就是因为成员不是很齐， 哦， 所以我做了一些改动。 明白了，明白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展示一下。如果想要的话呢，哈哈，记得，你们发点小礼物，然后我送给你们。好，那么现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开始。 第二首歌叫做 《 不知名的梦》。 OK。 他身材飞扬的在这里度过，我看不清有没有和他擦肩而过，或许感觉很强烈，我会振作，会振作。只想拉着木吉他对他写歌，希望他能够听到我对他的诉说，无比忠诚的拥抱正在盘踞我的领土，追逐到日落。让我们开口面对着天空，去寻找一个放逐的自由，或许能回到梦中，告别昨日的痛，会一样放弃一样足够，多期望着遨游太空，找回那冲动，去发现自己心中的放纵，偶然回忆的失落消失在那雨中，就像一个不知名的梦，一个不知名的梦。只想拉着木吉他对他写歌，希望他能够听到我对他的诉说，无比忠诚的拥抱正在盘踞我的领土，追逐到日落、哦、请试着让我们开口面对着天空，去寻找一个放逐的自由，或许能回到梦中，告别昨日的痛，会一样放弃一样足够，希望这遨游太空找回那冲动，去发现自己心中的放纵，偶然回忆的失落消失在那雨中，就像一个不知名的梦，一个不知名的梦，一个不知名的梦。 不知名的梦。 哇，不知名的梦，好，谢谢谢谢我们两位哈，这个我们的蓝色钻石，可我觉得可以直接坐那儿了。对，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这个待会儿呢，因为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上半场我们可能还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哎，我突然间感觉就是静静的听你们的歌挺好的，这样我这真的是一种享受的感觉。 因为这是最这是最原始的音乐表达方式，没有插任何电， 对、啊、真的真的不插电，然后就是那种很畅快淋漓。就是有时候我在想，因为你们不是刚才说嘛，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那有没有说大家一起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去旅行啊，或者说哎真的边篝火晚会或者说边吃饭聊天的时候就拿起乐器一起来唱歌，有这样的时候吗？ 特别多 、嗯，对，这个百川可以找一个话筒对着。 里面有出去，也坐火车出去玩。 哦， 我们在火车上可能就弹吉他了。 哦，真的吗？ 对， 还能挣点饭钱那个。 哇，还能赚点饭钱。好的，我跟你说，就你们这个水准，那得是一顿大餐的钱。 对，就火车上玩比较开心，然后到换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城市里边。 嗯。OK， 不睡觉，然后呢，大家去 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不同的魅力在里面。 是的，好，城市的魅力是不一样的哈。那这张专辑当中也有很多的歌曲，那在上半段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要不要再给我们带来一首呢？ 好，然后下一首歌，下一首歌 是什么呢？ 叫做这张专辑的主题曲吧。 好， 叫做《记忆的声音》。 记忆的声音 ，OK。 对。 似明艳，我不自觉的想念，你已经在我的身边。青春岁月和种种华年已经走得那么远，最美好的时光云水般流淌在那最初的梦田，不回头远去的昨天，我们曾许下的愿，那年少的轻狂在不经意之间都会随风飘扬，只剩下天边的夕阳在你我的心中回荡。总是如此的安静，我们曾经的相遇纵然已经成为过去，青春岁月和繁华书签已经走得那么远，最美好的时光云水般流淌在那最初的梦田，不回头远去的昨天，我们曾许下的愿，那年少的轻狂在不经意之间都会随风飘扬，只剩下天边的夕阳在你我的心中回荡， 只剩下天边的夕阳在你我的心中回荡。 对，记忆的声音 Sound of Memory， 这是这张专辑的名字。好，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不要走开。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一支非常贵的乐队，他们的名字真的非常的名贵啊，叫做蓝色钻石，欢迎你们。哇，好， 谢谢， 谢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的主唱千玺。 大家好，我是主唱千玺。 这是我们的鼓手百川。 大家好，我是鼓手百川。 我感觉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感觉马上 我也打了鸡血，知道吗？ 对，就是马上到了一个 battle 的现场。 对，然后我刚才已经唱得很嗨了，真的 是吧？这真的唱得很嗨了。如果是不插，如果是插电版本会更嗨。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在幻想，我就想，如果要是这个节目有一个那么大的场地，真的在一个 live house 是满足可以插电的那种，然后两支乐队同时进行这种乐队的 battle 的话，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那我估计听众朋友们都得蹦着听，知道吗？ 对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一人发一个投票器，然后你支持 A 就请扣一，支持 B 请扣二，然后最后来 PK 一下，这什么周冠军啊、月冠军啊、年冠军啊， 这个很有必要。这个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到时候我们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对，好，那么今天呢来请到蓝色钻石，因为说的也不算是新专辑，但是呢也不算是老专辑。 对，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因为 这是唯一的一张吗？ 对，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然后呢我们就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可能会出一些单曲吧，就是一些比较有质量的，可能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会比这张更加 rock， 更加摇滚， 更加 rock。 对， 哇，这张其实还是偏英式摇滚一点， 对，偏流行一点， 偏流行一点。 对， 所以大家听起来，就是好听，但是可能没那么有劲儿。 对， 对， 下一个也不是专辑，但是单曲的话会更偏， 绝对会完全不同的风格。 哇，好期待啊！ 因为我们的就是成员已经固定了嘛，因为我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我的成员还没固定， 哦， 就是有很多因素，所以说会导致就是我以个人名义发表，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是蓝色钻石乐队，我们会有全新的作品带给大家。 好的，现在蓝色钻石乐队已经开始了哟，大家要密切关注。好，那么说回到这个刚才的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 啊。对 对， 记忆的声音。 记忆的声音、 啊、 那怎么会就是当时这首歌是为什么定了它的名字当这个专辑的名字？ 因为 这样听起来像广播。 我们有记忆的唱片。 像一种广播。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因为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有记忆吧，因为我们现在到这个年龄段，就是也不能说特别年轻，也不能说特别年龄特别大，因为我 对你觉得25算老吗？不能吧， 那就小孩。其实我觉得我出这张专辑，我们整体理念就是 我想就是纪念一些美好的，以前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把它记录下来。我不想就是说让自己的就是最美好的年华就这么走掉。 哦， 可能我到以后的话，再比如说再过五年或者十年，我可能想不到更多以前的事情，因为在北京就是有很多事情，对他的生活节奏特别快。而且在这个城市的话，就是我觉得需要寻找一点心灵的一种寄慰吧，就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做音乐，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然后同时希望这种感觉能够给更多的人，然后给他们一种记忆的感觉，就是来纪念一下美好的过去就可以。 对，其实听完了这么三首歌啊，就是包括名字啊，包括这个歌曲的内容，包括了解了写这首歌的初衷之后，我觉得就是至少今天两位我们的这个乐队的主创人员是一个都是心思非常细腻的人，而且是内心是非常柔软的，而且很在意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包括感情上面的细节。 对， 你们就是平时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吗？ 要说心思细腻，其实我也算不上是，我觉得有时候 命硬， 对，我就是 这两个字总结的， 我可以这么说，我就是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对对对，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就是可能碰到更好的人吧。我觉得我就运气 不好。比如这个能有具体的事件来证明吗？ 不是，他现在是单身啊。 也是这个意思。 是重点在这儿了。 来，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插播点广告， 对， 插播点 征婚广告。 我们鼓手已经结婚，已经有小孩了，真的是，我真的很 是吗？百川已经是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 对， 很幸福， 对对，有孩子了。 那你这不行啊！你们俩这么多年哥们儿，你不替他着急吗？ 着急啊，着急。 那你不可以介绍一下？ 我想不到跟哪个女的有仇。 这看出来了吗？是亲兄弟。还敢这么黑对方。行了，刚才那姑娘那个假的相亲广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掐了不播了。对，听完这句话，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啊，这个， 对 呀，这个是相亲节目吗？ 这个可以有，因为现在正好有人在看。你像我们有这样可视化的素材，整个嘉宾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啊，这是我们的一号男嘉宾，然后有女嘉宾在场外进行选择。对，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可以灭灯吗？ 那 个，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可以问。 啊，你想灭灯是吗？ 别了，我就开玩笑。其实， 好的， 其实我觉得感情是双方面的。 对对对。 其实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觉得就是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看对方很 OK 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一定要见面才可以啊。 对啊，所以说。就是一定要两个人都有感觉。如果说你只是很喜欢这个女孩 ，OK，你每天就是穷追乱打，然后，但是她不是很喜欢你。但是如果万一你真的跟她在一起，其实你们的感情基础还是很脆弱的。因为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我特别的认同。 对啊， 嗯， 我干嘛把自己那么不当人呢？对不对？ 对， 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说要讨好你或者怎样？因为我觉得就是拿真心出来对待。如果说 OK 你不真心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因为在北京这么大家都这么忙，对不对？我觉得 他的意思就是双向的，就是大家一看啊，我看你也可以，你看我也可以， 对， 是这样的，不是说你很好， 我喜欢你， 对， 然后你由于感动，然后被迫与我在一起，还有点不情愿， 对， 到底是手机不好玩，还是世界杯不好看，我非要这样。 对，其实当然作为男孩子来讲的话，肯定要主动，这点我们是肯定要做到的，这点必须很绅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做到了这么多，但是他 ，OK， 他不喜欢你，他跟你做朋友，那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再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对，但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真的是过渡到了情感节目。对， 我可以去情感节目当导师了，知道吗？ 真的吗？ 那必须的， 有经历啊。 那受了多少伤？ 受了不少伤。 对，但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啊，就是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推崇，就是甚至说我是非常不认同这种做法的。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对你不喜欢，但是呢我也不拒绝，你可以继续对我好，然后我还适时的去对你抛出橄榄枝，让你误以为我还是喜欢你的。 所以说这个 他比较傻，就老上当。 对。 我刚要问你是如何能够辨别并且及时的退让。 这个其实一定要有点经验知道吧，因为一般这种其实说实话啊，就是男生的话其实他碰到这种情况、他会首先啊、 首先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有问题的。 对，首先他心里面肯定是一阵狂喜是吧，是表面表现心里面就肯定是这种、就肯定是这种感觉知道吧，然后 你先接受我啦。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很快会凉下来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他知道后果之后，他发现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感觉、哇他感觉一下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知道吗，所以说就会心里面会有一点隔阂，对，他的落差太大、然后会导致他后面比如说他的思维方式会产生变化知道吧、但是他肯定还是喜欢这个女生的。 对啊 对啊，就是这样、 对，然后这个时候女神又回来找你给你加加温，可能有的男生就会再去回去，但如果聪明的男生或者说很理性的男生、他就知道我再回去其实是一样的结果。 对啊 对，因为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感觉对，要不然的话就我觉得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知道吧。 对对对、对，就没有、没有什么必要了，还是唱歌吧。 对还是唱歌吧用音乐来表达我们嘛。 对，是的。那在这样的就是在你们的歌曲当中有没有说就是真的能够体现你的感情观的这样的歌？ 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叫做他吧，就是 他 对这个 你也他、 对对，你我他、你我他的他，这个、 真是啊，第七首 啊，对对对对， 他 这个也是、这不是写我自己啊、就是我只是代表了广大男生的一些，就是我刚才 一部分， 对一部分 一部分、 对一部分，我只是代表大家的心声。因为这个他有很多他， 是 对吧，包括今天这么美丽的主持人，真的， 哎呦我的天哪、你真的可以去当主持人了。 对啊，所以说就有很多他。 是的， 我觉得对，就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这种感觉。 OK、其实女生有很多种，男生也有很多种，关键是你们能够找到互相匹配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和二号男嘉宾一步表演去。 不许灭灯啊。 对，不许灭灯啊，大家赶紧把点亮点亮点亮， 该爆灯爆啊。 对，赶紧爆灯，赶紧小礼物刷起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爆灯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这就是给我们亮灯了。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有什么想跟我们一二号男嘉宾说的都可以发弹幕上来，还有就是可以送一送小礼物咯。叨叨在这里感谢大家。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好把这首唱尽男生女生心思的歌曲他送给大家，这是女字旁的他啊。好，我们的这个一号男嘉宾可以准备就位了。场外的观众如果想报名参加节目的话，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去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OK， 那么现在有请一二号男嘉宾蓝色钻石准备好了吗？哎，那个话筒好像没有开，对，开了吗？可以说话？哦，没有开， 还没开， 还没开，按一下啊。 要长按吗？ 对，要长按一下，看一下啊。 喂。 可能是话筒没有电了，我的天哪！稍等，稍等。对，换一个话筒啊，没关系，好事多磨。对，马上呢，这个我们的。这首歌就要带出来了。 声音吗？ 还没有开开，等会儿啊、有 声音了是吧？ 好了好了好了， 带来这首《他》，然后送给所有的 他， 所有的他，然后包括广播听众朋友们，美女朋友们， 好的， 还有今天的非常漂亮的主持人，谢谢。 好，谢谢。 笑的双眼交错着最美的句点，可惜只出现在那一瞬间。你用幽默的语言填满我心中的空缺，为我赶走那夜晚的晕眩。一瞬间看日出的天，装载所有的苦和甜，幸福 距离已不是那么遥远，那未知的旅途我不曾感到无助，因为我清楚他会默默地付出。你用真诚的笑脸拥抱着美好的夏夜，热情注入这个温馨世界。你用幽默的语言填满我心中的空缺，为我赶走那夜晚的晕眩。一瞬间看日出的天，装载所有的苦和甜，幸福实现。你在我的身边，爱在心的边缘，照亮的明天，距离已不是那么遥远。那未知的旅途我不曾感到无助，因为我清楚他会默默地付出。 这首歌真的是超级的温暖啊，就觉得男生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就是啊，好像还真的是态度比较不明确耶。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感觉， 对，哦，就是一种感觉，那你就肯定是那个愿意去付出的人喽。 其实我就是只会，我应该是属于那种默默付出的吧。 对，我觉得你 不会去计较太多东西。对， 我觉得男生应该这样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计较太多，但是不计较并不代表说自己心里没有数，是不是？ 对 你爱不爱我，我还是能感觉到的吧。 啊，对， 嗯，对，好，那么这首他也是送给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哈。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版本和类型，那男生也是一样。好，那么在专辑当中呢，其实一共有十首歌，然后刚才呢是算上这首他应该是唱了四首了哈， 四首 对。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歌。 然后我们唱一首写给朋友们的歌吧。 写给朋友们的，就是写友情的是吗？ 对，写友情的。这首歌叫做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给我所有的朋友们，好的，给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洗耳恭听。哎，哦，好，要拿这个歌词是不是？嗯，好。我觉得你这把吉他也超帅的。好，那么准备好了吗 ？OK，OK。我们现在唱一首写给写友情的啊，就是也送给我的朋友， 好， 然后也送给你们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 好的， 包括 谢谢 广播听众朋友们。 十分，那微光早已经洒落在身上，前方的路天空已经开始渐渐变晴朗，你时常低头向下望，望着那空气中的一点点茫然，我知道你是怎么想，为你不想离开所有在乎你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仿佛都藏着一个孤独的角落， 还有你的老朋友，说人生在世应该珍惜拥有的朋友，你别悲伤，阳光会燃烧着那无尽的希望，我会永远在那头做你最真实的臂膀。影匆匆，南风又将相聚轻轻地吹送，绚烂笑容是为了给明天更美好的梦，是否有你的渴望，总希望收藏在你脆弱的心上，无限的漠然和惆怅，在离别的那一刻涌出在你的心上，内心的最深处仿佛都藏着一个孤独的角落，还有你的老朋友，说人生在世应该珍惜拥有的朋友，你别悲伤，阳光会燃烧着那无尽的希望，我会永远在那头做你最真实的臂膀，我会永远在那头做你最真实的臂膀。 所有的朋友们，谢谢。 哇，给我所有的朋友们，这首歌也是非常温暖的歌曲哈。好了，我们这个让两位稍事休息一下哈。一号男嘉宾和二号男嘉宾，请回到我们的嘉宾休息区，现在期待各位的爆灯。好，哎呀，现场的所有的场外24位女嘉宾全部给爆灯了。对，好的，非常的温暖啊，两首歌。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一共是10首， 有2首纯音乐。 有2首是纯音乐的。 也是钢琴演奏的。 哦、对，远行的钢琴演奏版本。 对 对, 对, 对。那今天其实还有一首 MV, 但是由于我的 U 盘不知道遗落在哪里，在哪里躺尸现在我找不到它。所以它那个看不到，真的是哎呀。真的太遗憾了，有机会我一定要为大家放出来。这首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这个 MV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 MV 就是其实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live,、嗯、就是我们 不会是你那个自己拿 GoPro 边骑边拍的吗？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嘛，然后就是我们的朋友帮我们录的一个，就是可能剪辑比较少吧，但是那是、我觉得那一次是最真实的摇滚现场，我觉得所有的乐迷朋友，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对于这首歌的情感，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发挥最好的一次。 哦。 然后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一些听众朋友，对一些乐迷。 是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蓝色的钻石，我们这个乐队，我觉得是非常真诚，就是拿自己最真诚的心，然后去做最真诚的音乐来分享给大家，去吸引一些同样真诚能够理解这个音乐的人，对。对，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咱们算是独立的算是独立乐队，独立音乐。 对，我们是独立音乐人。 是的、因为如果要是说有太多的包装，或者说加入太多商业化的东西的话，可能会左右我们的思想。 对，这个是肯定的。 对， 所以说我为什么讲刚才那个 MV 的感觉，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太多剪辑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音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来听音乐的，不是来看。如果你要喜欢一些好看的 MV, 你可以看一些很大牌的明星， 对， 因为他们的经费可能很充足或者怎样。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独立音乐人的话，就是我们是拿音乐说话， 真实 的， 对， 真实主要是。 是的，你们大牌的用这个就是是什么？我们用鼓风机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早晚也会成大牌。 对，是一样的，这个一定要有信心。就是我们倒不是说商业不好，因为最终我们都要去商业，因为你要赚钱嘛，是不是？对，但怎么样去用真诚的音乐，用好的音乐来获取自己应得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啊。 对，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我们接下来会 我们今年会出一首单曲，就是我刚才讲过了，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风格就是和第一张专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个单曲要非常摇滚。 对，绝对是非常摇滚。 啊，非常摇滚。 对，我可以用非常摇滚来形容。 好吧，那这个摇滚分为很多种啊，是朋克呢，还是这个？ 属于比较有一点 金属， 有一点金属和 有一点 硬摇滚的感觉。 硬核。 对，对，也不是和，如果和的话，对，就是比较 硬摇滚。 对，就 Hard Rock。 好吧，好，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风格啊。那就很期待了，什么时候能出呢这张 我不知道，下半年吧。下 半年。 对，我们对 今天已经是下半年了。 对啊，现在刚刚是七月份，下半年的第二天。 对。好吧，我知道了，大家等到那个秋收的时候吧。 对，秋收，就是秋收， 是吧？十月份啊， 因为好音乐 听十一月。 对，十一月不行，十二月那个。 但是确实好事多磨，要想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人，热爱自己的音乐，他必须得是把它打磨成熟了才能问世。 对， 就是慢工出细活嘛。你要真是说那个特别快的，可能自己也不满意。 对，所以说你其实那样你做那么快，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会中间发生变化。 哎， 所以说做一首单曲，我觉得把所有的精力放在里面。就是会出来的效果，我就是会比一张专辑，可能会比一张专辑还要好。 哎， 对， 对，真的就是用心的去做一首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匠人精神，就是啊，说他怎么可以几代人做同样的事情呢？那其实我们现在缺乏的也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精神。但是可能这说的有点大，但对于做任何一件事情来说，专注是很重要的吧？ 对，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期待着你们这支单曲的问世。那接下来也会有一些演出。 啊，对，我们上个月刚做了一些 live house 的一些演出吧，就是因为在北京有很多一些场地比较有标志性的场地，就是针对独立音乐这一块的，像五棵松的猫 live house 或者将进酒啊，还有愚公移山这种场地的，就是那种独立乐队比较多的，对。 哎，是的，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咱们现在有这个微博或者是什么？ 有微博。 有微博，就直接搜索蓝色钻石就会。 对对对，或者搜千玺或者蓝色钻石都可以。对，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信息，到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了，那么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跟千玺还有百川来聊天。对，希望千玺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女嘉宾。 重点，这是重点。 是，最后落点在这儿。 哎呀，我的这个。那个是那啥，我不 那就剩一句了，发自肺腑，你说吧，来说。 我希望就是我们乐队能够越来越好，然后呢，也希望北京青年广播，然后 FM 98.2活力982，然后能够收视长虹，好吧？然后感谢节目组邀请我们过来，谢谢。 好，谢谢谢谢，哎呀，真的太开心了！我觉得你们如果不当歌手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 是吗？我也觉得有这方面天赋 的。是的，是的，是的，下次常来啊！我们组一个三人脱口秀团体， 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好了，那么再次谢谢我们的蓝色钻石，谢谢两位， 好，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道道，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好，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明天见，拜拜。